弟兄姐妹平安，后面听得到吗？ 可以。OK。 我们今天是欢迎大家来第一次，我们福音中心第一次聚会，也是这篇这个系列讲到的头一篇，讲到我们是讲《使徒行传》。讲到《使徒行传》，我还是要案例提醒大家，我鼓励大家这几周可以开始读《路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其实就是《路加福音》的延续版，是它的后书，它是同一本同一个作者写的，是就是保罗所说我们亲爱的医生路加所写的，尤其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和《路加福音》最后一章24章，如果你熟读这两章的话，至少你会对《使徒行传》发生的事情会更有一些概念。讲到《使徒行传》，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听过《使徒行传》的讲道，也看过《使徒行传》的地图。讲《使徒行传》一定有地图。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不会用地图。我在这边，我们也没有投影机，我们没有地图，我也没有时间搞地图。Anyway， OK， 但是我没有地图，我会讲到我会引用很多的经文，但是我鼓励大家不要太急着翻圣经。我应该会把讲到的大纲放在网站上，那你们到时候可以去再参考那边的经文出处。好 ，OK， 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今天在此，也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外乎就是为你做见证，让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让人心中所领受的耳朵所听到的也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这样我们就为他做见证。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ay， 使徒行传是关于使徒、初代教会、圣灵，第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你回答《使徒行传》是关于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答案一定是正确的。其实你在至少在这里，任何的问题，只要你回答耶稣基督，应该都不会有错。《使徒行传》的确是大家应该蛮熟悉，它的情节是非常的精彩，有各样的人物，发生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有很多的地名，有很多的人名，他的确是关于使徒，是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也的确是关于初代教会，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设立的初代教会，也是关于圣灵，是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但是最终他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路加写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这个前书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路加福音。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称提阿菲罗为提阿菲罗大人，但是很微妙，在使徒行传他说提阿菲罗啊，他不再尊称，他没有头衔。或许提阿菲罗已经成为主内的弟兄。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句话暗示在福音书开始所行所教训的耶稣，如今继续在使徒行传行动和教导。这个原文可翻译为耶稣行出且教训的。我们可以说路加强调耶稣的作为和他的教导是分不开的。耶稣的教训解释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则印证他的教训。而且耶稣他行出他自己的教训，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而谁虚心，谁哀恸，谁温柔，谁饥渴慕义，谁怜悯人，谁清心，谁使人和睦，谁为义受逼迫，而又是谁教导顺服，谁顺服以至于死。 耶稣要跟随他的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是他是第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如果你来上基督论的课，或者其实你就是仔细的读圣经，你就明白圣灵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形影不随的伙伴。但是我们特别注意，这是在基督复活之后，他仍然留在地上，他是借着圣灵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这其实已经在暗示复活之后的耶稣，他教导他行动的方式已经进入另外一种模式，借着圣灵。耶稣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我们可以说耶稣的复活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神学家会说这耶稣的复活开启了末世， inaugurates eschaton， 历史因为他的复活就进入到他已经来了他要再来的世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他的复活对他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他的复活将他的生命带入另外一种景况，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取了奴仆的样式，就是虚己。神学家会说这是他的 humiliation， 他的受辱的状态。但是父总是定义要儿子得荣耀，他的复活就是他得荣耀的开始。 OK， 基督复活就是从降卑受辱的光景之中进入他的高升得荣耀的状态。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耶稣复活之后留在地上40天，他在40天做什么？我总是觉得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耶稣他留在地上40天应该是让我们非常好奇的问题之一。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I mean， 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的确有很多的奥秘我们并不知道，父并没有让我们知道，而正因为我们有奥秘应该激励我们想要上天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个人来说，我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当我见主面的时候，就是你那四十天你在做什么。对他来说那40天应该是何等奇妙的40天。在3年前，他在他公开的事工之前，圣灵曾经催逼他去旷野40天。3年之后他完成了父交托给他的工作，他抖出那墓穴却留在地上40天。如果之后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那么保罗的主岂不更加渴望与他的父同在？保罗知道他打过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守住该信的道，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而耶稣他曾经戴过荆棘的冠冕的那头，岂不更加盼望，岂不更加确实在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他留着？耶稣信实，耶稣打过美好的仗，耶稣守住信心，那么他该何等的盼望回到他的父身边，而且他的父又是何等的热切的期待他儿子回到他的身边。其实他走出墓穴的那一刻就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这就是清教徒约翰欧文会说我们主耶稣他得荣耀之路。这噪音好像也太大了， sorry， 我把它关掉。你们后面听得到吗？可以吗？对不起，我们第一次聚会还是有一些技术问题，我们会慢慢的克服。耶稣的墓穴其实就是基督得荣耀的起点，是他升天的起点，但是他却留在地上40天。 经文写耶稣讲论上帝国的事，有些人会称这是耶稣他四十天的福音。路加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线索，这四十天的福音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不是吗？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那四十天对门徒们所交代的一切事，我们知道这四十天福音教导的内容，一点一笔一画，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在哪里？如果耶稣的教导，耶稣说的话，你要在哪里找到耶稣说的话？你会哪里？你会去哪里找？圣经，圣经哪里？福音书，福音书有记录耶稣讲的话。如果你的圣经是红字版的，列出红字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直接讲的话。但是你注意，在福音书之后，你几乎找不到红字。新约的作者几乎从来不直接引述耶稣他说的话，他们也不多讲论耶稣的医病赶鬼。保罗的书信，你注意，没有讲耶稣的比喻，几乎没有引用耶稣的话，除了圣餐的那一段。但是保罗却可说，他自己所传的福音是从我们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福音，他所传的福音和彼得所传的福音和约翰所传的福音是同一个福音。不止保罗如此，就连跟随耶稣三年的门徒，他们写的福音，他们写的新约书信也是如此。彼得和约翰在他们的书信中不讲耶稣的神迹，他们大量的引用旧约，可是几乎不引用耶稣所讲的话。难道新约的作者不记得耶稣的教导吗？难道圣灵没有提醒他们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事吗？我们其实需要问这个问题：福音书与新约的书信如何联合在一起？因为你总会遇到人，你可能自己也曾经有疑惑，总会有人说，耶稣他又没有反对同性恋，保罗反对同性恋，罗马书反对同性恋，可是那不是耶稣的教导，那是保罗的教导，耶稣没有写罗马书。言下之意就是，不是红字的就不是耶稣说的话。确实我们该问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从哪里领受他对因信称义这个教义那么精密的阐述？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他从哪里领受这个教导？我们知道雅各没有一开始就信耶稣来，他在耶稣受难之前他是不信耶稣的人，他甚至以为他的兄长是疯了。他从哪里得到耶稣的教训？约翰又从哪里得到他那荣福直观的教导？在约翰一书他写，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怎么样？我们要眼见他，眼见他的真体。彼得又从何得知他的盼望神学？他写，圣徒必然是在苦难中盼望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他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又从谁那里听到，从谁那里得知基督为君王，基督为先知，基督为大祭司的基督论？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人不是凭着自己的己意写彼得前书、写约翰一书、写雅各书、写希伯来书，如果我们相信新约的作者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我们就要问，他们从哪里听到耶稣一切的教导？我会说，就如保罗，他们特别是在耶稣复活之后领受有关上帝国度的事。耶稣留在地上四十天，好叫他的使徒之后不起想起他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也想起那四十天的福音。 那四十天的福音就从使徒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行的一切的教导和一切所行的中彰显出来。那四十天的福音就成了我们手中的新约圣经。耶稣为什么留在地上四十天？好叫我们有新约圣经。而他的门徒们也需要耶稣留在地上四十天。他们活活的看见他，他们摸他的伤痕，他们与他同吃同喝。换句话说，在这个阶段，门徒们仍然是借着眼见、手摸触，凭着肉体认识他们的主。在受难前，西门彼得曾经认耶稣为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但是要在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多马才会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他留在地上四十天，好叫他的门徒们，好叫我们认他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留在地上四十天，好训练他自己所拣选的使徒。由此我们也可以观察基督徒生命必有的特征，就是基督的生命复制在他的门徒身上。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的主向他的父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父差遣子，而因为子的缘故成为天父儿女的人，我们也成了被差遣的人。但是门徒们被差遣出去之前，必须等待父的应许，就是圣灵。基督他如何受圣灵的浇灌，他的门徒也要受圣灵的洗。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约翰的洗其实总是指向圣灵的洗，是同一个洗。外在的记号用水施洗总是指向一个内在属灵的真实圣灵的洗。基督他自己必须先领受这个属灵的真实 spiritual reality 属灵的实体。他的门徒们，我们才有份于这个属灵的福分。换句话说，耶稣在约旦河里受的洗，从一开始其实就是指向五旬节，指向圣灵降临。我们之后会讲这个。在五旬节之前有哥哥他的十字架，这个我们不要忘记。当圣灵用鸽子的样式降入耶稣身上的时候，当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的时候，其实那就已经预告三年之后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他要在十字架上受他的洗，他自己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这是指十字架。父为何喜悦子？父为何爱子？不只因为他是在永恒之中上帝的独一爱子，而更是因为在永恒中上帝的独一爱子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他顺服，他顺服以至于死，因此父爱他。他成了顺服的仆人，所以父爱他。受膏者基督为何被赐予圣灵？圣灵装备基督，装备什么？ For what purpose? 到底为什么他要领受圣灵？约翰说基督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我们会问他在哪里，他在哪一刻领受圣灵是最没有限量的？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这个答案。受洗的时候，谁能够领受上帝的愤怒之杯，没有限量的领受上帝的愤怒之杯，一滴也不剩？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耻辱？为什么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他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那一刻，也正是他最顺服的那一刻。如果他顺服，他必然是依靠圣灵顺服。 子被父离弃的那一刻，正是他最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圣灵降临在我们主身上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叫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很多人会认为门徒们不该问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笨，他们的目光还是聚焦在地上的国度，他们怎么那么不属灵，还在想说以色列国要怎么复兴。但是这正是他们应该问的问题，因为复活的主在那四十天教他们读圣经，路加福音24章，他们的心窍开了，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因为他们的圣经告诉他们，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当那受膏者基督临到他们中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但是他们也要明白，虽然上帝的国已经在他们中间，已经降临了，但是以色列国的复兴却要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他们要明白以色列国的复兴与外邦人成为真犹太人、真以色列人是分不开的。他们要明白以色列国的复兴与圣灵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个很有趣的模式，讲到地图，我们主耶稣，如果我们画一个地图，他是从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他是从边缘走向中心，但是因为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因为救恩必须成就在耶路撒冷，而救恩也必须出于耶路撒冷，所以门徒们，如果你画地图的模式，是从耶路撒冷。先知弥迦他早就说，在末后的日子，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也必出于耶路撒冷。这就是使徒行传1章第8节，我们刚读的经文。弥迦书4章2节形容使徒行传，整本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言语如何出于耶路撒冷。圣灵装备圣徒，门徒们为基督做见证直到地极，这就是他们领受圣灵的原因，这是他们该做的，这是他们必须要做的，这是上帝他们的主告诉他们，你们知道你们要做的，你们去叫外邦人的人数满足，这是让你们知道，至于锁定的日期，那不是你们可知道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那经文中有两个穿白衣服的人，他们很会说话，他们说话很经典 ，right？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我希望我有这样子的口才，讲话非常经典。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着天呢？See，门徒们他们花太多的时间站着望着天。路加给我们的形象就是很生动 ，right？ 甚至你可以想象他们嘴巴有点这样。Maybe 我大概会这样。而我们不太花什么时间站着望着天。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太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升天的这个事实，这个 doctrine， 这个教义。我之前有在这里问过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教导或者讲道？没有人听过。关于基督升天，我们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是今天我们只讲一点，基督升天就代表门徒们，其实也代表我们，必须彻底的改变认识基督的模式。 升天之前，他们是凭着眼见、凭着触摸认识他们的主，而如今他们不再见他了，就必须凭着信心认识他们的主。之前基督与他们同在，一起吃，一起喝，如今他在天上不在地上，却仍然与他们同在，哎，是凭着他的圣灵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先有使徒行传一章九节，所以之后才会有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如今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所以我们虽然曾经一度凭着肉体认识基督，但是如今不再这样认识他了。那两个人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路加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边说，门徒们看见耶稣被带到天上，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欢喜，因为这是他们的主被提，不再见他了。但是他们欢喜，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他们的主离开他们升天，他们看到的正是他们的主要回来的模式。他们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那十一个门徒同着几个妇人，其中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雅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天在楼房里的人，他们领受上帝救赎恩典中两个最大的应许，再不过多日圣灵要降临，你们要领受圣灵的大能。你们怎么看你们的主去，他必要这样再来。因此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有应许，所以他们祷告。领受应许的人就是祷告的人，越相信上帝应许的人就是祷告越迫切的人。一个不祷告的人就是不相信上帝应许的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一章在最后一次出现之后，圣经就不再提到这个女人。这蒙恩的女人，这蒙圣灵降临、蒙至高者能力荫庇的女人，这生出圣者、上帝儿子的母亲，这上帝之母，这心被刺透的女人，这妇女中有福的，如今成了最有福气的人，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因为他儿子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成了上帝的女儿，玛利亚就成了基督徒。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基督开始如何建立他在地上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在这十四节经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教会就是受命于基督，教会就是受教于基督，而信徒们相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他们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他们同心合意迫切的祷告，他们看见了复活的主就信他。而我们没有看见复活的主，却信的是同一位主，我们怎么信？如果我们要信，就必须要有人传扬这位复活的主，就必须听到这位复活的主。未来的几个月，如果主乐意的话，我们将见证基督他建立他的教会，我们将看到人的生命彻底的被改变。教会是如何被建立，人的生命如何改变。我们今天聚集在此，我相信是因为 我们宣扬他，因为他的道我们要听。我猜你们今天聚集在此，不是为了免费停车，不是为了这里的托儿服务，也不是这里的夫妻营。这里我们没有免费停车，我们这里没有地图，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重要，但是我也相信各位都明白，那些东西所追求的是最终只有透过忠实恒切忠心的宣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道，人才得以得着。唯有如此，也唯有如此，教会才建立，人的生命才改变。基督的教会在使徒行传有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开始，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小的开始。阿弥，这个开始已经比我期待的要大了，就是今天来的人各位非常的捧场。使徒行传的教会开始的时候，你注意是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里面。30多年之后，使徒行传在罗马的一间房子结束。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而我们不知道未来30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未来3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甚至不知道未来3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却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在这里忠心的宣扬我们的主并他钉十字架，那么他的羊就会听到他的声音，因为这是我们主的应许。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依我看来，因为有这个应许，这个就是我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最好的理由。我们今天的故事其实要从另外一个房间开始说起，也许那房间是同一个楼房，也许不是。约翰说在那个房间里面，门徒们害怕，门徒们聚在一起在那房间里，门锁上了，他们害怕，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主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没有跑到那墓穴前面说啊，他说他三天之后要复活，我们等不及待了。他们忘了，他们不记得，他们没有在等待基督，但是基督却来到他们中间。以色列国多少年等待他们的基督，但是当基督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把他杀了，但是他却从死人中复活。他走出那坟墓，他留在地上40天，他显现给他自己所拣选的人看，然后他就被一朵云彩接去， and 他们就看不见他了。然后门徒们被告知要等待，要等候他们的主再来。但是那天在楼房里面，这些门徒就不再害怕，因为他们见了他们复活的主，他们有喜乐，他们同心，他们恒切的祷告，他们就凭着信心成了等候基督要再来的人。这个等候就定义他们所建立的教会。他们宣扬的是一位死了、埋葬、复活、升天，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基督的教会等候的就是这一位主。一个教会他等待什么，就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一个教会应该自问：我们在等什么？更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在等谁？我们等待那必再来的基督，我们就成了基督的教会。未来几个月我们会一起思想使徒行传的故事，但其实这就是思想我们自己的故事。基督徒读使徒行传容易落入一个错误，就是以为我们应该复制这个路加所记录 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我们会学习，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复制初代教会所做的每一件事，但是今天我们只要记得，当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不只是读初代教会历史，我们也是读我们自己的故事。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与那天在耶路撒冷楼房里面的人是同一批人，我们领受了同样的应许，我们等待的是同一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这个房子有很多原因，有些人是因为你住在新庄，有些人是捧场，感谢你们，有些人是朋友他拉你来的，有些人是意气相挺，但是我们聚集在这个房子只有一个原因，我们都在等待，我们在等待那要来的主。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祷告，都是在这等待之中发生的，等待塑造我们。亲爱的朋友，或许等待从来就没有叫你兴奋，等待是你最痛恨的事，因为你从来不认识一个值得你等待的人。你也许听过耶稣，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真的认识他？你等待他，你等待他再来，你恒切迫切喜乐的等待他再来。这个等待应该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事，最给人动力的事，也会叫人做出不可思议的事。这个等待我们之后会看到，叫初代的教会的圣徒们做出颠覆天下扰乱天下的事。这个世界上真正值得我们等待的东西并不多，但是事实是每个人都在等待。就算你不等待任何的人事物，你还是在等死，不是吗？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我们等待的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个人。或许你还不认识他，你需要认识他，而认识他的人则更需要认识他，需要更认识他，好叫你的等待更加有盼望，更加有勇气，更加有喜乐。因为你需要盼望，你需要勇气，你需要喜乐，因为这个等待并不简单。你读使徒行传就知道这个等待并不简单。今天经文中出现的名字，除了玛利亚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耶稣他自己拣选的门徒，按照教会的传统，没有一个得好死。但我想这也是应当的，不是吗？因为基督的门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潘霍华神学家反对纳粹的神学家，后来因为他要暗杀希特勒失败，被就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被纳粹处死的潘霍华，他说，当基督招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招那个人去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未来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未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我盼望大家，我期待大家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一群等待我们的主要再来的人，而这等待最终要定义这个教会的身份，要塑造这个教会的事工，要塑造这个教会的祷告。而这等待是唯一叫人生命有意义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我们既然是你的儿女，我们就有你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这一小撮人，求你赐予我们忠心就忠心到底， 求你再次建立你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是你儿子我们主的教会。求你总是提醒我们，我们所要的，你所应许的，我们所等候的，不是这个世界，不在这个世上，也唯有如此，我们才知道该如何活在世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因为这是你的教会。求你的圣灵做他大能的工，我们就能真的在这福音的边界宣讲基督，听见基督，为基督做见证。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